我想被你局限在这里，我要我的自由空间。爱过的人肯定留过去，这点你怎么能不理解？如何妥协发泄，要么剧情上演，可必须坚持我的底线。如果感情发觉，任由对方倾斜，管他是必然经过的路。会显得